李玲玉带出的《天竺少女》，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。 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 沙里呀， 走了

Thank you.

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将非常富有。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轻轻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。 过来，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 将非常富有。过来，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所有，我心是天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飞向远方，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。